案，有16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就有超过80宗。油麻地同佐敦一带的指定强制检测范围内，再发现多9宗确诊个案。政府话根据检测公告，共有22座在油麻地同佐敦指定区域的大厦被纳入强制检测范围，两日内合共有超过7100名居民接受检测。位于官涌体育馆的流动采样站，寻日人流不算多，有市民说收到政府要求强制检测的信件，认为指示清晰，不过有居民就认为政府应该在大厦贴出通告提醒住户。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4， 日元 103.89， 瑞士法郎 0.892， 加元 1.277， 人民币 6.482，英镑对美元 1.357， 欧元对美元 1.207， 澳元对美元 0.7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135 点，跌383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11.39 美元，卖出 1,812.2 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今早气温普遍降至11度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中后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系12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风力楼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风力楼。荃湾嘅荃富街由于有突发事件，咁而家荃富街近住荃富街公园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荃贵街同埋德士古道嘅车不能够转入去荃富街啊！荃贵街同埋德士古道嘅车不能够转入去荃富街，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咁而家一带就车多。咁荔枝角道有水管急收，去旺角方向近住发祥街嘅中快线封闭，咁驾驶人士咧不能够由发祥街左转入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驾驶人士啊，不能够由发祥街左转入去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近住小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就在桃园围。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和斜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食海鮮梗係要食外國空運㗎啦，生蠔就要法國同澳洲㗎啦，日本嘅海鮮我都鍾意嘅。 蘭子食海鮮唔使食進口嘅，本地海產唔使經過長途運輸都好正㗎。 聽住逢星期二朝早10:04開心日報嘅環節，謠言止於忽一之 本地魚龍篇， 同你破解各種魚龍產品嘅迷思。 謠言止於忽一之本地魚龍篇， 香港電台第一台魚龍自然護理署聯合製作。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选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2020头半年网购口罩骗案一共2292宗，涉款7022万。 消委会测试消毒酒精氯款含甲醇，逾80%浓度或容量不足。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选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月18日， 新增55宗确诊 ,16 宗源头不明，油麻地佐敦多9人感染。 公务员需签声明效忠特区，张建宗指具重大标志意义。 受疫情冲击，陈茂波预告最新失业率升破近期16年高位。 全球累计9400万宗新型肺炎确诊，超过200万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月18号的朝早来到8:09，今天在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天气的情况，外面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是 52%， 有一个的红色火灾危险警告，还有寒冷的天气警告的。继续同大家咧睇翻疫情嘅数字啦，咁啊见到确诊数字咧连升咗几日咯，啊寻日就去到咧55宗，咁啊本地感染有51宗啦，咁啊特别留意到啦，初步确诊嗰个数字咧就话系超过80宗啦，咁即系话今日宣布嘅确诊数字都可能会再高一啲都唔定，咁我哋可以留意住啦。咁啊见到过去几日咧特别多人关注咧，就系喺油麻地咧有四条街啊就划出咗一个嘅小区强制检测嘅，咁啊介乎喺甘肃街啦、弥敦道啦、渡船街啦，咁啊最南咧就系呢个佐敦道啦，咁啊，咁就话咧，如果喺呢个范围之内咧，过去14日内咧呢一度嘅有大厦又有即系至少一个单位出现咗一宗或者以上嘅确诊嘅话咧，咁就要列入呢个嘅强制检测嘅大厦名单入边啦。咁啊见到而家就话啦，寻日咧就已经有600几人咧系按要求系做一个嘅强制检测，呢个系寻日嘅。咁另外咧仲有3000几人咧就做呢个嘅自愿检测。咁究竟个措施落实成点咧？或者喺啲居民嚟讲，对于佢哋嚟讲会唔会造成一啲不便啊？定系其实佢哋都欢迎呢个措施嘅咧？咁啊，见到政府就话咧，希望可以截断呢个传播链，做到小区清零嘅。点睇个成效咧？你又点睇？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嘅，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医学会传染病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嘅，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曾医生。咁啊，想讲下呢一个嘅小区检测喺油麻地油尖旺区啦，划出咗四条街嘅。咁就而家你点睇佢呢个做法咧？对于即系喺划出一个范围入边嘅大厦啦，如果有一个嘅一个嘅个案，就要成栋大厦嘅居民去做一个检测，呢个做法点睇？ 嗱，其实我自己觉得政府肯即系做呢、這个建議啊，或者執行呢個做法咧，其實係好嘅。因為希望可以抽出嗰個傳播鏈，但係我更加希望咧，就即係政府可以呼籲喺呢個區裏邊嘅人士咧，都可以即係唔係屬於嗰啲大廈的話咧，都應該要去做檢測，因為咧，即係我都有實地落到去睇咧，其實嗰度有好多商户，有好多食肆。其實如果當中有一啲隱性嘅患者係喺嗰度，即係譬如即係幫襯嗰啲食肆咧，咁佢當佢除低口罩嘅時候，就有機會將嗰個病毒散播開去。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下，即係你如果淨係針對嗰、那個即係受影響嘅大廈進行呢個強制檢查咧，我自己覺得可能係未必能夠好快知清楚嗰個區究竟嗰個隱患去到幾嚴重。所以如果再比較理想啲咧，應該係成個區咧要進行呢個強制性檢測咧，係會比較理想啲。 即係你意思係成個區所有嘅住户啊，包括埋商户都做埋係咪？ 冇錯啦，因為咧你而家其實而家你譬如而家佢政府佢哋都即係同即係呼籲咧俾嗰啲即係譬如速遞員咧都可以有免費做呢個檢測。嗱點解咧？因為你如果你睇翻即係油尖旺區咧，好多食肆咧。其實咧都有好多人咧係買外賣，透過啲速遞員。咁如果譬如速遞員會係一個途徑去傳播病毒嘅話咧，咁其實咧係可以散到比依劃分呢個區以內嘅人士咧更加遠嘅。咁所以我諗咧，政府可能要盡快去釐清究竟，即係譬如啲商户嘅工作人員啦、 或者食肆的店员呢，其实他们有没有受到感染？ 咁有啲講法就話啊，就算你係劃咗一個嘅強制檢測嘅範圍，我當真係可能做到全部成個區入面嘅大廈嘅居民又好、商户又好都要做檢測啦。有啲人就話未能夠配合一個居家令或者禁足令，咁佢哋仍然可以出出入入嘅喎。呢個會令到個成效爭好遠喎。你點睇呢個講法？ 嗱，呢個的而且確係嘅，即係早兩日都有傳媒問我就話係咪應該要配合？嗱，我都係咁講。個黃金標準咧最好咧就係能夠配合到居家令，咁但係知道即係好多即係打工仔都要即係揾食日薪嘅。如果真係未能夠做到呢、這個即係執行到呢、這個強制檢測加埋居家令嘅時候咧，我自己覺得政府可能要考慮咧就係即係可能要重複喺呢、這個區咧去再做，即係話你未必淨係做一次強制檢測，你可能係隔一段時間之內。又要再做一次，尤其是而家我哋睇到個數字，即係譬如今日初步確診都有成80多宗，咁似乎真係有一個，即係我覺得呢個小區係有一個隱患係喺呢個小區度爆發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希望政府可以真係將呢個強制檢測咧係擴闊到係喺呢個區工作嘅、居住嘅都可以進行呢個強制檢測，去釐清究竟個問題有幾嚴重。 但成日話嗰個居家令同禁足令咧，即係比較難做啦，啲實際嘅困難啦，係咪真係冇可能做到咧？或者係咪一做就一定要譬如禁足佢哋十幾日咁耐嘅咧？有冇得短啲，但係又可以即係做到兩害取其輕啊？有啲平衡可以做到啊？咁樣咧？ 嗱，我自己覺得就係其實個禁足令咧，最緊要就係話，如果你未出到個報告之前啊，即係譬如做咗病毒檢測。未出到個報告之前咧，其實行禁足令係需要嘅。咁但係奈何就即係我諗政府喺執行上啦，有個困難。第二樣嘢咧就係喺油尖旺區有好多舊式嘅樓宇、單棟嘅樓宇同埋唐樓、劏房。咁你其實係未能夠好快掌握到，即係每一户人佢嗰個實名登記嘅。住户嘅姓名同埋業主嘅，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下，你點樣去能夠即係冇遺留到去檢測即係當區嘅居民咧？嗱，依個反而我自己覺得更加應該要着墨，即係政府點樣去抄得到相關嘅人士出嚟，去釐清究竟有幾多 percent 百分比嘅人咧，已經喺依個強制檢測當中咧已經做咗。 各位观众听众，如果对于而家譬如喺油麻地啦，有一个嘅小区嘅范围啦，列入咗即系如果佢哋嘅大厦边啦有确诊嘅个案咧，都会系列入呢一个嘅强制名单嘅，你又点睇咧？或者会唔会觉得可以将个范围扩阔啲啊？或者将嗰个嘅检测个期系再做多几次啊？好似头先阿曾医生咁讲咧，欢迎打嚟1872311 嘅。头先我都想问翻阿曾其恩医生就讲到话啊，会唔会可以做多几次？见到话第一水嗰啲。即系做检测嘅人士，应该个限期就系即系呢一两日会完噶啦。其实你觉得应该要隔几耐完咗呢次之后再做咧？因为其实佢可能如果喺个小区入边有其他嘅隐形传播链爆发嘅话，佢哋做完个检测都可能会再机会感染。你觉得应该做几乜先至啱咧？ 嗱，我自己觉得我会用两个礼拜为一个期限啦，喺当中可能做两至三次啦。至于系几密做咧？咁我覺得有得斟酌嘅，咁呢個可以由政府同相關部門再釐定。不過我更加覺得希望政府咧可以方便到市民，就話而家嗰個流動檢測車或者流動檢測站咧，佢個即係可以安排嘅時間，即係可以提供到服務俾市民嘅時間可以延長。希望透過咁樣咧，有啲即係譬如因為要翻入口嘅。要夜晚好夜先放工都可以去做到，咁同埋佢唔需要請假，所以變咗咧，你有咩方法去方便到市民去幫你或者配合你去做呢個檢測咧？我自己都覺得個細節上咧應該都要考慮。 整體仲有冇其他嘢可以即係再收緊咧？或者除咗區內嘅居民，其他嘅居民即係其他嘅市民啦，有冇話即係盡量唔好嚟呢一區啦，或者點啊？需唔需要注意呢啲咧？又？ 嗱，我自己覺得喺而家依個情況下咧，即係可免則免啦。另外就係話，如果真係即係譬如本身不嬲都喺依個區進行即係會買外賣啊，或者飲食嘅時候咧， 可能自己要諗諗啦。即係而家會唔係即係等呢、這個區嗰個情況釐清咗究竟有幾嚴重，然後先至再作打算。但我更加希望政府可以諗埋咧，就係話即係其實油尖旺區係突顯咗一個問題出嚟，就係、是、一啲單棟舊式樓宇冇管業署、冇管理員、冇即係我哋講業主立案法團嘅時候咧，好難去即係知道究竟佢哋個問題有幾嚴重，同埋好容易有一啲相關嘅個案喺呢啲舊式樓宇啊、劏房嗰度爆發。其實我諗同樣地做一啲嘅篩查咧，應該都要進行喺即係譬如類似油尖旺區嘅地區，譬如我講緊深水埗區啊，又係有好多劏房户啊嘅小區當中啦，要進行呢啲即係我哋叫咩未雨綢繆，可能預先去諗定啦嚇。咁所以我覺得個日數都緊要嘅，即係譬如而家你初步講緊話三日強制性檢測啦，咁會唔會話可以再長少少，譬如去到五日，即係等多啲個居民可以係即係都參與喺當中嚇。 個規模去到幾大呢？譬如你頭先嗰個講法啊，去到譬如深水埗或者我唔知會唔會譬如土瓜灣嘅都多呢一類，即係唐樓 啊、觀塘啊，咁其實即係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唐樓。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即係你知道咧，因為有好多呢啲類似咁嘅大廈咧，其實佢哋真係有咁嘅風險，因為佢自行改裝嗰啲喉管。或者啲喉管係日久失修，咁所以萬一如果有一啲即係隱性嘅患者喺一啲咁嘅樓宇嗰度居住咧，你係好難確定或者好難阻止到佢散播病毒，即係喺嗰個嗰等大廈嗰度散播，咁而造成一啲群組嘅爆發。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政府要有呢個危機感咧，係去即係聯同即係各個區嘅民政事務處啊、衞生防護中心咧，去睇下。應唔應該係定時定候喺呢啲咁嘅舊區嗰度咧進行一啲我哋講緊小區嘅病毒篩檢嘅工作啦？ 但呢個所謂篩檢係即係都係如果佢哋大廈入邊有人確診咗，先成棟去做喺個區度做，定係針對某一啲組別嘅人士，定係點？ 嗱，我自己覺得就其實應該係即係尤其是啲舊樓咧，其實應該係進行啲篩檢嘅。咁但係問題，如果你係譬如真係有一啲相關嘅確診個案出現咧，咁當然就應該要進行即係強制性檢測，即係可能個門檻咧要 set 得低啲啦，因為譬如你有一户或者一個人嘅時候咧，可能你呢啲咁嘅舊樓咧就應該要進行呢個強制性檢測，去盡快抽出個隱性患者。 好，另外都想問下曾醫生啦，成個疫情嘅走勢啦，見到呢兩好似都多翻啲，你點睇而家嗰個疫情啊？ 其實就個疫情，我諗正如我即係十二月尾都預算得到，一月嘅時候嗰個確診數字咧，應該都係幾十宗徘徊啊。因為你一路見到咧，佢冇辦法去壓低到個數字，其實已經係一個警號，話俾我哋聽，即係個社區當中有好多。唔同嘅火頭喺唔同嘅區嗰度，咁喺之前有好多工地啊、建築地盤咧，相繼都有啲群組嘅工友爆發咧，其實都埋下咗一個伏線嘅，就即係話其實本身你社區當中係有好多啲隱性患者，咁如果譬如呢啲工友佢又各自翻到自己嘅屋企，咁嘅話咧，咁其實又將會帶來即係唔同區唔同嘅群組爆發。咁所以咧，我希望政府下一步咧，就應該要強制去嚴一啲建築地盤嘅工友，即係仲要係按時按刻咁去做，因為咧佢哋嘅工種成日都要即係好辛苦啦。咁有陣時可能會除低咗口罩嘅，咁可能相關嘅措施要加強，即係嗰個防控感染防疫嘅措施咧，要即係意識要加強咯。咁希望佢哋有關部門可以跟進。 即係你覺得而家遲遲個數字落唔到，都係主要係關地盤嘅關鍵，定係點咧？ 其實地盤嗰個問題咧，我自己覺得即係都係一個隱患嚟嘅，因為即係我哋第一香港有好多工地啦，咁而家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其實就佢哋個工種好多時都會走埋一齊，咁又知佢哋好辛苦，好多時都未必會戴上口罩或者戴得好口罩。咁嘅情況下咧，就其實真係好容易會出事。咁所以你問我值唔值得即係 係有一啲例行性即係固定嘅病毒篩查抽檢係需要。 嗯，好啊，唔该晒曾其恩医生啊，同阿曾其恩医生倾到呢度。曾其恩咧就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嚟噶。咁啊，见到咧郑永信议员啊，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咧都打上嚟，同一齐倾下先。早晨，郑永信。 早晨啊，早晨啊，咁多位。 早晨，郑永信。咁啊，点睇今次而家喺即系油尖旺咧，划出一个嘅小区咁啊，喺范围之内有一宗确诊嘅大厦啦，都要做一个嘅检测。你自己观察到啲居民而家点样啊？ 我是贊成的，即是這個呢，因為現在的疫情呢，見到在油尖旺一帶呢都是嚴重的，咁所以呢，即政府快很準地去做一個即小區的檢測呢，我覺得我覺得是支持的。不過這幾天呢，我自己都在個區裡面看著，咁即首先即我都覺得政府都是對的，即有幾個流動檢測車，再加有兩個的檢測站，是一件好事來的，都是方便到居民的。但我留意到呢，即政府昨晚公布的數字呢，即不論是強制檢測和呢自願檢測的數呢，其實雖然講的話七千多人咧係做咗啦，咁但係咧，其實譬如強制檢測嗰度咧，琴日係六百幾，再加埋前日係1100多，即係大概1800度咧。其實咧，如果照有20多等大廈要去做檢測咧，我自己覺得咧都差，即係我諗大概一半度做咗嘅啫，即係仲有幾大嘅量嘅市民係強制檢測之下未去做呢個強制檢測嘅，呢個係我嘅擔心啦。第一，第二咧就是、自願檢測嗰度咧，雖然咧話就話有加埋六嘅幾都有三四千人，但係其實咧成個區咧可能接近都有10000人。咁所以頭先阿醫生講話，可唔可以即係鼓勵多啲人係做一個自願檢測咧？我覺得係值得嘅。咁所以兩部分咯，第一咧就係強制檢測嗰度咧，即係我希望政府咧都要加強加大個力度話俾人聽，喂，真係一定要做嘅。如果你而家呢刻唔做咧，係有危險同埋犯法嘅。咁另一方面咧，其實咧嗰個自願檢測期咧，係去到今日嘅啫。咁我都希望咧，即係政府可以延長嗰個時間，可能延長多3日、4日，加長呢個時間，係鼓勵更加多嘅市民去做呢個檢測。 嗯，你見到個數字上面咧，你頭先都話即係人數可能唔係咁多啦，無論係自愿又好，或者係即係強檢嗰啲嘅居民又好，嗰、那個關鍵係咩咧？係咪真係嗰啲即係流動車唔夠，或者頭先講話嗰啲時間上面未必夠講得切啊？定係點咧？你自己聽啲居民 嗱，我我覺得是夠的，即是講真的，今次呢是有5個點在個小區裏面是多的。咁其實呢一路呢昨晚個排隊個情況呢都唔係好易好犀利。咁所以呢即係我自己，但係呢可能個時間呢係因為好多小區嗰度住劏房嗰啲，可能佢上下班嘅時間呢都係比較夜啲，可能到8點鐘就完啦個檢測站，咁可能佢哋夜晚未必做得到。咁另一方面呢就係嗰啲人可能佢仲未知道啦，因為當中都牽涉咗一啲離破異嘅群組喺裏面。咁所以我哋而家都好叫政府努力啲，我哋自己都一齊呼籲多啲人呢真係要落去做囉。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呢都係我哋都擔心嘅，其實呢頭先醫生都有講嗰度呢好多劏房，嗰啲喉管咧，嗰啲接驳咧系好有问题。我自己好担心咧，嗰啲嘅即系有嗰啲传播嘅风险，所以都希望咧，即系政府咧，不论系屋宇署、渠务署都尽快落去睇下。如果真系有传播风险嘅，系咪可以即系尽快系安排强制隔离咧？如果唔系咧，就由得佢哋喺里边咧，其实都系有危险咯。 嗯，譬如讲到头先话，即系自愿检测嗰啲人都相对少啲啦。你觉得可以点样鼓励佢哋咧？其实嗰个区入边有咁嘅危机，唔系佢哋都应该？即係會有啲憂慮，所以會去即係自己去做檢測咩？而家嗰個即係鼓勵唔到佢哋嗰個問題喺邊？ 其實咧，我就覺得咧，佢哋都肯去嘅。即係譬如咧，因為喺新田地街一帶咧，其實下面全部都係啲排檔啊、食肆啊、街市嗰啲嚟嘅。咁我哋琴日落去嘅時候咧，好多都話俾我聽咧，佢哋會去做嘅。咁所以咧，即係佢哋自己有防範意識嗰啲，佢就會去做咯。咁但係即係究竟點樣政府可以鼓勵呼籲多啲人去做咧？因為都係嗰個問題啦。去到今日就完㗎啦，會唔會都可以延長咧？其實你見到而家都有即係每日都2000-3000人，咁其實都係一個數量嚟嘅。我估大概係可能做咗60%咁樣，5-6%，咁希望可以再加快加大個力度去做多啲咯。 延長幾多好啊？或者使唔使即係唔止做一次啊？我見到有啲專家就話可能要做幾次，因為可能你檢測完之後仍然個社區入邊都可能有一個傳播鏈喺度嘅喎。咁你自己點睇啊？呢個？ 我覺得最基本就最少都延長3日啦，即係我自己希望係咁樣。不過即係，但係翻轉頭咧，我覺得咧，照翻琴日張基偉醫生講咧，個數字係會多嘅，即係喺油尖旺嗰度一大多，即係政府係要做一啲早啲嘅準備，即係唔好等到爆曬啦，就又爆多咗啦，跟住再去諗。即係其實有依家啲嘢係可以做快啲嘅，即係不論係延長又好，即係要求啲人一定要去做檢測又好，因為你而家都可以做 enforcement 嘅，即係你都話啲人可以喂你一定要去做喎，你唔做咧係犯法嘅。如果你強制檢測嘅大廈，呢啲個信息一定要是即强而有力清晰话到俾居民知道咯。 刚才郑永信都提到少少，就话即系区内都多一啲南亚裔啊，或者系尼泊尔裔啊，一啲少数族裔嘅人士喺度住嘅。咁之前就话好似一啲沟通上有啲问题，而家你即系观察到，譬如政府嘅信息落到佢哋嗰度系清唔清晰噶啦？ 我覺得咧，民政處呢都做咗功夫嘅，佢派咗都幾多嗰啲離撲兒嘅，即係請一啲人咧去義工啊，咁樣個都落去幫手解釋啊，咁樣。咁我哋都透過即係有啲嘅離撲兒嘅群組啊、會啊，都係去講嘅。咁呢個我覺得咧，都係不斷咁傳傳到落去噶啦。不過如果可以嘅話，我都上次都喺立法會嗰度講過，即係其實喺阿司長下下咧係有一個少數族裔嘅關注嘅群組嘅群會嘅。咁嗰度裏邊咧，其實都係一啲嘅群族嘅領袖嚟嘅。其實透過佢哋咧。去傳遞個信息咧，係會更加快，同埋更加即係佢哋會更加聽嘅咯。 嗯，最後問下鄭永信啦，其他譬如九龍西區啊啲舊樓啊、唐樓嗰啲，使唔使都要做呢一啲嘅小區強檢咧？ 我覺得要做好準備功夫咯。其實咧係有呢個需要。其實過去不論喺深水埗、土瓜灣都斷斷續續咧係有啲即係一個個案啊、兩個個案咁樣。其實佢同屋邨係唔同啊，因為咧嗰啲嘅大廈實在係好近啊，同埋咧劏房太多，咁所以咧其實咧今次呢個小區嘅檢測咧係一個經驗嚟嘅。即係我希望政府可以進一步即係諗下，究竟日後如果真係有個小規模嘅爆發，可唔可以多做呢啲小區嘅檢測，讓到啲居民係可以安心咯。 嗯，好啊，唔該曬鄭永信。鄭永信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啊同頭先同大家咧都講到，即係油尖旺區而家有即係四條街嘅入邊嘅範圍咧，就劃咗一個小區強檢。咁啊，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9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当中本土病例占93宗，河北有54宗，吉林30宗，黑龙江7宗，北京2宗。另外，境外输入有16宗。河北省邢台市有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出现问题，承办检测任务的公司被指谎报检测结果。公安机关调查之后，对那间公司一名的业务代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邢台市龙窑县上星期二和星期三进行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因为检测能力有限，委托第三方的济南华熙医学检验有限公司负责检测近315,000人。公司一名姓翟的业务代表之后向龙窑县卫健部门表示，结果全部是阴性。到上星期六，那名的业务代表通报有混检样本呈阳性。龙窑县立即对涉及的10名人员全部重新采集样本，进行单人单管核酸双检，并做血清抗体和相关的检查。截至昨日下午，共发现3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俄罗斯惩教部门发表声明，说从德国回国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一再违反缓刑条件，自上个月底被通缉，又说会继续羁留他，直至法庭作出决定。纳瓦尔尼在当地星期日由柏林返回莫斯科，是他去年中毒转送到柏林就医之后首次踏足俄罗斯，但随即被当局扣留。当局人员带走纳瓦尔尼的时候，不容许他的律师随行，而他在被带走之前向记者说知道自己是啱的，什么都不怕，又吻别妻子。报道说，纳瓦尔尼曾被裁定挪用公款罪成，获判缓刑。当局说他未有在限期前向监狱方面报到，因此违反缓刑条件。纳瓦尔尼一直批评罪名背后有政治动机。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据报知会晶片制造商英特尔等几间向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提供零件的供应商，正是进行程序撤销部分向华为提供货品的许可证，并打算拒绝几十个向华为供货的申请。路透引述美国半导体业界组织的电邮，说当局有关的决定牵涉业界广泛范围的产品，又说很多公司几个月以来一直等待当局就许可证作出决定。由于特朗普政府的任期剩下不够一个星期，业界处理有关问题将会是一项挑战。特朗普政府一直说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报道说当局今次的做法是削弱华为实力的最新行动。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84，瑞士法郎0.891，加元1.276，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6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8,293点，跌22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8.67美元，卖出1,819.7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中后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系12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好长啊，排到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嗰段咧，亦都系慢车。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都好长噶，排到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咁揸车嘅朋友咧，可以考虑改路行驶啦。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口呢一段咧，亦都系车多。排到去天马苑对出，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啱啱喺3分钟之前就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咧都系好挤塞，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沿线路上去吐露港公路嗰条支路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宏福苑对出嘅。重复多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咗冇耐啫，咁而家非常挤塞，排到去运头塘村。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上去吐露港公路挤塞，排到去宏福苑对出。咁喺荃湾嘅荃富街有突发事件，荃富街近住荃富街公园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咁影响到荃贵街同埋德士古道嘅车咧不能够转入去荃富街，就系荃富街近住荃富街公园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咁荃贵街同埋德士古道嘅车咧不能够转入去荃富街一带咧都系车多，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南昌站。咁后少少青沙公路即是昂船洲大桥啦，落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嗰条支路咧，亦都系慢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和斜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鼻窦炎一般可以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鼻窦炎都有不同的治疗方法。星期一精灵一点将会有耳鼻喉科专科医生详细讲解。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法医研究所， 人类走过的道路留下的脚印，我们称之为历史。为什么每次回望都找不回我们的足迹，令我们要走回相同的路？ 李显善、梁荣忠、王家星，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2021年1月18日，新增55宗确诊，16宗源头不明，油麻地佐敦多9人感染。 公务员需签声明效忠特区，张建宗指具重大标志意义。 受疫情冲击，陈茂波预告最新失业率升破近期16年高位。 全球累计9400万宗新型肺炎确诊，超过200万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疫情啦，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咁另外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公务员宣誓同埋签声明。见到咧之前就讲话7月1号入上年啦，7月1号入职嘅公务员啦就要签啦。咁见到上星期政府亦都规定啦，2020年即系上年啦，7月1号前入职嘅各个政府部门同埋人员啦，都要喺4个礼拜内咧就要签好噶啦，同埋加翻个声明。咁就话咧系要承诺拥护基本法啦、效忠特区政府等等。咁啊，如果公务员咧系欠合理解释咧拒签嘅话咧，当局咧就会将视乎情况啦考虑终止聘用嘅。咁啊，见到公务员事务局咧上星期五咧都有发出一个通告啦，再讲多少少个情况噶。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咧，寻日就喺网志嗰度讲啦。以上咧一个咧就系公务员嘅声明啦，拥护基本法等等咧，都系公务员依法一贯责任啦，亦都系政府同埋社会期望同埋要求，所有公务员咧都需要明确知识接纳呢啲基本责任嘅。咁亦都见到啦，2019年成立嘅新公务员工会咧就。啱啱就宣布解散啦，就話最大嘅考慮咧就係理事嘅人身安全，佢哋有啲咁嘅諗法嘅。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電話旁邊咧有華聯會會長李葵燕，早晨。 早晨，蘇立文。 早晨，李葵燕。咁啊，想問翻啦，而家就話4个礼拜內要規定啦，啲上年7月1号前入職嘅公務員都要簽呢一個嘅聲明啦。你點睇呢個？ 在去年12月尾的時候，公務員事務局就出了一個預覽本的。華聯會就廣泛徵詢我們會員的意見。跟住我們也都將我們的意見是給回公務員事務局。我們看到呢就他有接受我們部分的意見，但也都有一些重要的意見他又沒有接受的。譬如他接受了就我們要求他在公務員表達個人意見方面呢，就在個通告那裡要寫得清楚一點。他是修訂了的。我們也都提出呢就公務員仍然有不少疑問，應該呢是即係有一啲叫做常見問答啦，即係 FAQ 啦咁。咁我哋見到咧，佢係做咗嘅。咁啊喺個網頁，但係咧就得6条。咁呢6条咧就似乎係啲通告嘅剪貼版啊。咁啊基本上咧就達唔到適宜解惑啦，絕對咧就需要改善。咁但係我哋其實咧講咗問咗有2点咧係幾重要，但係咧就局方咧就冇回應我哋嘅。第一點咧，我哋就有問咧，就係、是、如果拒絕簽署，咁咧就通告都有講啦，就話會終止聘用啊。 考慮啦嚇。 係啦，終止聘用。咁我哋就問啦，呢個終止聘用係指啲乜嘢咧？咁樣係著令離職啊，係革職啊，係逼令退休啊，定還是批准嗰個拒絕簽署嘅係可以提早退休咧？咁？因為剛才講的幾樣都是有不同的、但是你看到通告那裡始終都是沒有明確和即是講清楚究竟是即是會怎樣去處理的。我們另外也都問了一個問題，就是說即是通告裡面也都是有講就會用公務人員管理命令就去即是處理那些拒簽的公務員、我們就說你根據什麼去考量是即是出現剛才我上述講的那個不同的結果呢，就是說就令離職啊、革職啊、逼令退休啊那些是用什麼去標準去考量呢這樣。他又沒有回答，所以我們覺得呢就是剛才講的兩個呢都是就是重要問題，但是呢就尚未講清楚的。 但理論上現在應該是一個定案來的，這個剛才你講的兩點應該不會再有機會再講清楚或者叫他們解釋多一點，是不是這樣的？ 其實出咗通告咧，就唔等於即係唔可以再去即係解釋嘅。咁啊，即係因為我哋其實我哋華員會，我哋廣泛諮詢我哋啲會員啊、公務員意見嘅時候咧，其實咧就都睇到咧係唔少聲音，就係即係大多數人咧都係認為呢三項即係聲明呢三項咧嗰個重要性係毋庸置疑嘅。咁但係喺處理拒簽嗰啲公務員方面咧，就覺得個透明度咧係唔夠高，即係局方咧應該係進一步咧去解釋清楚究竟終止聘用係具體嗰、那個後果同埋個結果係指啲乜嘢咧咁樣。咁啊，同埋就即係今次嚟講，你睇到局方咧就有啲即係過於心急。咁啊，即係雖然我哋即係都理解咧，係有佢個迫切性。咁啊，但係其實我哋之前華員會有提過，就要求咧局方咧係搞啲簡介會啊咁樣。咁佢又拒絕喎，佢又唔搞喎。咁啊，唔知係咪即係諗住如果咁嘅時候咧，就會長咗時間咧咁樣，佢又想心急事成咁樣。咁啊，我哋見到咧就喺即係佢哋公務員事務局個網頁裏面咧就搞一條短片啊。咁啊，但係我聽到有啲意見咧就話嗰、個短片好似新聞報導多啲喎、就唔能夠咧透過短片裏面咧係解釋到咧，或者係即係令到公務員咧係適宜。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就即係都繼續要求咧，係公務員事務局咧係應該重視公務員咧係有依方面嘅即係疑慮，咁應該咧係盡量去即係做好嘅解釋。咁啊，所以我哋即係要求咧係局方咧做嗰、那個常見問答啦、FAQ 啦，就絕對需要咧係改善同埋咧係做好啲，咁啊令到公務員咧係即係心目中有啲疑慮咧，能夠咧係即係逐步消除。 嗱，各位點睇呢一個即係公務員要簽聲明啦，或者宣誓咧嗰個情況？而家就話四個禮拜內要交翻咯，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嘅。跟住問下李葵燕先，而家就話四個禮拜內要即係交翻嗰個聲明啦。頭先你都話對於啲人拒簽嗰啲嘅安排會係點咧？做法會係點？都有啲憂慮嘅，哇！但係時間無多咯，咁你哋會唔會即係喺呢四個禮拜內再同即係政府當局會再有啲安排嘅會面，定係點樣㗎？點跟啊？呢、這個 暫時公務員事務局咧就冇同我哋即係職方咧係安排會面，咁啊，但係我哋都會係繼續咧係要求咧局方喺依方面咧，即係尤其喺嗰個終止聘用嗰方面咧係要即係解釋清楚。咁啊，因為有公務員，咁呢個都係好合理啊，好正常啊。咁如果即係話拒簽，咁究竟個結果係點咧？咁樣，咁啊，大家都會想知道咧，即係會唔會係出現革職啊？或者出現係逼令退休啊，依啲咁嘅情況啊，咁咁我諗如果講得清晰，亦都有好處嘅。大家公務員咧係識得去衡量，亦都識得去因應即係個出現個後果咧，而知道咧係應該咧自己係點樣去作出一個判斷。 睇翻咧，其實今次公務員事務局咧上個禮拜五咧發出嘅附件入邊咧，佢其中咧有一度提到嘅就話咧，公務員若果表達個人嘅言論嘅時候咧，忽略佢嘅表達嘅媒介啦、渠道方式啦、對象等等咧，係咪會即係係咪適合而導致社會人士將呢啲言論同表達者嘅公務員身份聯繫起嚟咧，導致他人覺得或者懷疑佢哋執行職務嗰陣咧可能會有偏袒咧？咁呢一個咧，佢就特別提到，即係呢一樣嘢係叫即係公務員要留意，即係自己個人言論喺唔同嘅媒介會唔會令人諗起佢講嘅嘢同佢公務員嘅身份有關係咧？咁呢個又會唔會呢一個講得再清楚啲？因為過往就係好多公務員團體啦，或者你哋都會擔心啊，係咪喺 Facebook 啊一啲社交網站啊講一啲個人意見嘅時候，係咪都會多咗一啲禁區或者空間細咗啊？咁而家呢個嘅附件入邊係咪講得清楚翻嘅啦？ 其實即係你講頭先嗰個情況咧，即係話作為一個公務員，佢喺一啲媒體啦，或者一啲即係社交平台裏面表達意見咧，即係換言之，公開表達意見啦。你可以咁講，一向以嚟咧都要小心嘅，因為即係 你企出嚟嘅時候就係、是、有個公職身份啦，有個公務員，你係咩職位啊？嗰、那個身份啊，咁樣。咁你講嗰樣嘢，究竟人哋會唔會係聯繫到你嗰個公職身份咧？咁依個咧係即係一向嚟講咧係都要考慮噶啦。咁啊，即係喺依方面咧，就華僑會要求咧係即係局方咧係寫得更清楚嘅時候咧，咁佢喺個通告裏邊咧係作出咗一啲修訂嘅。咁啊喺即係嗰個通告咧最後嗰段裏邊咧，佢就即係強調翻咧。就公務員如果在日常履行職務的過程裏面是可以透過不同的渠道提出建議，這方面是不受影響，亦都是絕對呢，即係佢認為依個咧係作為一個公務員咧，依個係一方面係有建設性嘅嚇。咁就即係我諗起碼依度咧係即係叫呢都釐清咗，就係公務員如果喺日常工作去表達咗一啲係不同嘅意見啦，或者可能佢嘅意見係同上司睇法唔同啊，或者可能係同即係制定政策嘅過程裏面咧係同其他人嘅意見咧係有好強烈嘅不同啊，咁其實喺依方面咧都係冇問題嘅。 嗯，因為佢有一句就話，即係如果令人即係將佢同佢公務員嘅身份啦，即係佢講嘅言論同佢公務員嘅身份聯繫起嚟，導致他人覺得或懷疑佢哋執行職務嗰陣咧，可能有偏袒喎。咁我見到有啲講法就話，覺得同懷疑呢一個未必係可能係即係公務員自己控制到嘅喎，係其他人點睇佢啊嘛？呢、這個對於公務員嚟講或者公會嚟講，會唔會多咗好多即係掣肘啊，或者佢哋言論空間會細咗咧？ 對個人而言嚟講咧，即係肯定就即係要小心啲啦，係嘛？其實過去都要小心噶啦，不過而家即係有出咗呢個咁嘅通告嘅時候咧，就都要小心，因為過去都有公務員守則噶嘛。 嗯。 但係對於公會而言咧，呢個係冇問題嘅，因為即係公會咧，我哋係有即係公會條例嘅保障啦，亦都有勞工法例嘅保障啦。咁啊，即係譬如華員會咁，我哋即係有百幾年歷史，我哋過去對政府有好多即係有關公務員權益嘅問題咧，我哋都表達好多即係唔同嘅意見，亦都有請願啊，亦都有即係試過有遊行啊，亦都有不時咧係即係去信俾政府係表達我哋唔同嘅意見啊，或者我哋喺透過媒介咧係表達我哋意見。咁其實咧，依個都係我哋咧係作為咧係工會嘅權利嚟嘅。咁依個咧係即係我哋睇唔到有啲咩受到影響啊。 最後我想問一下咧，即係而家嗰啲非公務員嘅合約僱員咧，算唔算係今次宣誓嘅或者簽聲明嘅範圍入邊？ 而家應該係唔係嘅？應該如果非公務員合約嗰啲，就因為依個都係現職係即係公務員，咁就。如果我哋按之前咧，係都有提過依個問題嘅，因為其實非公務員合約制嘅員工都唔少嘅，咁佢哋喺公務員隊伍裏面咧，都係其中嘅一部分嚟嘅，咁亦都係同公務員一齊一個團隊咁嘅工作。咁喺依方面嚟講咧，我哋亦都認為，即係如果係成個公務員隊伍都要作出一個簽署聲明咧，咁非公務員合約制嘅員工咧，亦都應該係包括在內。 OK， 好，唔該曬阿李葵燕先。李葵燕咧就係華員會嘅會長嚟嘅。另外再請另一位嘉賓喺電話旁邊，有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秀婷，早晨。 早晨啊， 梁秀婷。咁啊，頭先都講緊就係話，即係要喺四個禮拜內啦，公務員要交翻一個即係聲明，係擁護基本法嘅，效忠特區嘅。咁你自己而家點睇？同埋你觀察到啲公務員反應點啊？ 其實咧，呢個就係熱門話題嚟㗎啦，喺公務員而家嗰個範疇裏邊。咁啊，當然知啦，而家同事就唔簽就唔得，係嘛？你如果想做工嘅話，你哋必須係要簽呢份文件，係嘛？咁我哋收到咧都有個別咧，我哋收到個別同事咧嗰個意向咧，佢係唔簽嘅，即係唔做啦，即係淨係話俾我哋聽唔做。咁嗱，呢個亦都係嗱，呢個可能係少數啦。我哋可能即係 收到幾多你？ 個我就好少啫，收到真係好少啫。咁 anyway， 即係呢個唔代表咧，即係話我哋睇到整體咧，整體政府係最即係最清楚啦，係咪？我哋咧，即係只係會員話俾我哋聽，我哋先收到。咁當然之咧，好多都問翻我哋嗰、那個意見啦，究竟簽完之後嗰、那個後果會係點啊？會唔會係綁一世啦？ 啊、這些呢都有、啊、同事、即查詢的，但問題我在這方面我都答不到的， 是 不是？這些即是等政府你簽完之後是不是真的一世的呢，這樣、是不是？就是這方面來說政府真的要講清楚咯、啊、特別就說你退休那些呢，是不是？當然言之我們覺得有些、同事來說呢，即如果你合制嗰啲系咪都要签埋咧？其实合制好多好多种类嘅，系、嘛？系咪个个都要签咧？咁签咗之后，佢系咪又系放弃一切咧？系咪？咁喺呢方面嚟讲咧，政府真系要再讲清楚，喺呢方面讲清楚咯。 今次 好多。 是今次我見即係喺公務員嗰個嘅上個禮拜五出嘅公務員事務局嘅通過入邊咧，有個附件嘅，入邊都有講話何謂即係違反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或者何謂違反盡忠職守、對香港特區政府負責呢一類嘅即係一啲解釋啦。解釋多咗，對你嚟講，今次算唔算係即係釐清翻啲疑竇啦？已經 嗱，睇翻佢份文件嚟講咧，即係我哋睇到咧，有啲地方係要。好小心嘅，即係呢份文件係釐清咗啲嘢，但係咧都講俾大家聽咧，裏邊嘅條文嚟講咧，大家真係要小心咯。甚至乎你接受訪問都好啦，係嘛？你都要睇人哋個背景咯。 嗯，嚇、啊，最需要小心邊度咧？你有冇話見到今次？ 佢嗱，佢嗰度咧，佢即係話你訪問你啊，就有啲傳媒訪問你啊，你都要睇下對方嗰、那個實嗰、那個。即係咪一個係有咩機構啊？應該咁講嚇，係、一個咩機構？如果佢係一個反華機構嘅話咧，你可能係領嘢嘅嚇。即係話佢話你講嘅嘢嚟講係代表緊嚇、你個身份啊嘛，公務員個身份啊嘛，咁你出嚟嘅嘢就有偏頗啊嘛，係咪？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亦都係構成咗違反宣誓 嘅。佢嗰段係咁講嘅，就話公務員若果表達個人意見嗰陣啦，忽略其表達嘅媒介、渠道、方式、對象等等，係咪適合而導致社會人士將呢啲言論同表達嘅公務員身份聯繫起嚟咧、關聯起嚟咧，導致其他人啦覺得或者懷疑佢哋執行職務嗰陣咧可能會有偏袒喎？咁有個咁嘅説法，就話呢一個可能同話盡忠職守啊、對香港特區政府負責呢個聲明咧係有衝突嘅。你自己就擔心受訪問嗰啲作為工會係咪再會唔會有其他空間上面會可能？会绑多咗咧，对你嚟讲又， 我觉得就系绑多咗，因为呢、這个你讲到呢一部分嗰阵时候咧，呢个系被动噶嘛，系、咪？佢唔系主动去即系、就是、去揾人去宣传一啲嘢噶嘛，系咪？即、系我接受访问，我而家我要多样嘢睇下佢个背景啊，系咪？咁呢个规范你系收窄咗噶啊？ 其实作为工会个空间仲有几多咧？即系日后。工會可能都會參與或者涉及一些遊行的情況的、 這個就是我們是、就是、最大的憂慮了、因為你看回那個條文裡面都說你工會作為工會你去 call 一些、集會或者是一些、就是、爭取權益的行動、你這個是沒有問題的、不過問題就是說如果你在那個、行動裡面是即、就是、涉及到是煽動到令到社會有個動盪嘅話咧，你就要你要上身嘅呢壇嘢就，係咪？嗰度講亦都有講過噶嚇、即係我舉個例子，我去爭取呢、這個薪酬，係咪要作出調整嘅，係咪？咁但係出嚟結果你話有得加，而政府唔加俾我，咁我真係嚇，即係用行動去反映我哋嘅意見啦。咁好啦，如果你用行動反映意見嗰陣時候咧。嗱，呢個冇問題嘅喎，但係行動完之後咧，其他嘅香港其他嘅團體咧，相繼而咧都出嚟去行動咧，影響到私人市場嗰個調整薪酬嘅幅度啊嘛，嚇、咁佢哋又行動啦，咁今日行動嘅時候會可能會引起一啲衝突啦。喂，咁呢個可能就導致到係社會運動㗎咯喎， 呢個補充少少先，喺個通過入邊就話咧，如有旨在動搖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嘅行為啦，甚至藉此挑動社會情緒反對在任政府施政，引發或者激化社會動盪不安咧。都是屬於違反聲言即係誓言同聲明啦。咁佢就話點樣先叫旨在動搖呢都要視乎即係具體個案嘅情況。咁就話單單咧，如果係就政府某一項政策或者某項決定咧，公開提出反對意見嘅話咧，一般情況下係唔會構成旨在動搖特區政府管治同埋施政嘅。佢 這個界定是由他決定的，不是由我們決定的嘛。 嗯。 是吧，那個行動是他告訴你，你是涉及到這一條就是無法涉及這一條的啦。 嗯。 是不是， 嗯。 我是被動的嘛，你工會都是。 OK。另外我見他剛才有一段李國賢也有特別提的，就是說是即是公務員有責任在政策醞釀的時候呢，是即是制定的過程裡面呢，是在部門內呢做一些具建設性的討論。這個是不是都即係算有一種嘅意思，就係即係日後可能有咩都喺入面講啊，喺外面就唔好講，會唔會有咁嘅演繹出嚟咧？ 呢個佢嗱，如果係你話喺呢一方面嚟講咧，我哋又冇咁清晰，即係嗰個界定啦，政府都冇清晰去分析過呢一樣嘢咧。所以點解我哋一路都叫緊咧政府咧，即係要求政府你就係咁大嘅行動，你每一個部門都應該進行一次嘅即係 briefing 啦。即是说一个简介会话俾全体的同事听，同埋你边啲即是你再三去演绎返你里面咁多嘅条文里面，係咪要做返一次出嚟俾正各个部门嘅同事知，呢啲係要高层先去做到嘅，你而家一般嘅上司都做唔到㗎， 嗯， 係咪，即係佢我大家同睇一份文件㗎嘛，佢点去演绎呢，係咪呢啲係需要政府高层去解释嘅。 嗯，好，唔该晒梁秀婷，同我梁秀婷倾到呢度。梁秀婷咧就系、是、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嚟嘅，咁头先亦都访问咗咧华联会会长李国贤啦，两位啦，咁啊就系讲紧咧，即系即系喺四个礼拜之内咧，政府就话要即系喺上年七月一号前入职嘅公务员咧，都要有一个嘅声明，咁就系、是、拥护基本法同埋效忠香港特区等等噶。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讲下你哋嘅睇法。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 首先睇《苹果日报》报道，油麻地佐敦小区爆发疫情，令到本港第四波疫情大反弹。昨日单日新增55宗的确诊个案，初步确诊个案更加是急升至到超过80宗。小区新增9宗确诊，再多4堂大厦需要强检，而该小区累计有99宗确诊和30堂大厦需要强检。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說，若果油麻地小區再有更多的個案，有確診的大廈或者需要再做第二次強檢。蘋果日報報導。 成報報導，歐洲各國陸續開始為民眾接種輝瑞疫苗，挪威懷疑因為接種新型疫苗死亡人數增加，再多6名長者在接種輝瑞和 BioNTech 疫苗注射後死亡，令到累計人數增加到29人。年老群組出現死亡個案之後，挪威藥品管理局向當地醫生提出建議，需要謹慎和個別考慮年長和體弱人士的接種。在本港，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今日將會開會審批 BioNTech 疫苗在香港緊急使用。疫苗接種計劃專責工作小組成員、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在電視台節目表示，政府會小心審視，目前仍然以農曆新年後啟動疫苗接種為目標。是成報報導。 明報報導，去年疫情初期，本港的口罩供應緊張，政府宣布積極從全球採購口罩。事隔一年，政府物流服務處回覆查詢，表示去年批出採購合約涉及11.2亿個口罩，價值大約是42亿元，不過部分口罩至今仍未送達。政府絕大部分以直接採購的方式買入口罩，當中大約6670万個懷疑質素有問題，或者附有虛假商品說明，涉款超過2.3亿。這個是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明天將會公布去年10月到12月的最新失業率，第一次反映補貼僱主出糧的保就業計劃結束之後的情況。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天警告，第四波疫情為本港經濟帶來更大衝擊，失業率勢破近16年高位，意味本港失業率一定會破 7%， 估計失業大軍直飆超過27萬人。有經濟學家指，疫情反覆加上防疫措施持續，導致不少老闆對經營前景失信心，情願盡早遣散員工，止蝕離場。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海洋公園去年年中獲港府撥款54亿元，當局同時用半年時間重新檢討海洋公園的未來發展和定位。據了解，公園的重生方案建議市民和遊客可以免費入場，而包括機動遊戲在內的指定設施就會逐項收費，預料兩三年之後實施，政府最快今日中午公布新的方案。消息說，海洋公園山下的設施可以任遊客免費遊覽，而公園內的餐飲服務就會外判給承辦商承包。經濟日報報導。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第一个工厦改建的过渡性房屋项目在上个月批出拨款，准备在今年年中动工。改装工厦的过渡性房屋专责小组项目透露，设计过程花上不少心思，需要克服现有的法规多个限制，特意在每层都增设采光比较充足的公共空间，以弥补设在中央部分单位采光不足的问题。又特别将大厦电信房的面积缩小大约三分之一，令到整个项目单位数目增加到最多的116个。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今日开会，市民期望会议能够审批疫苗可以安全使用之余，更加是希望疫苗尽快落实接种。不过近月有关疫苗的不利消息接踵而来，难免影响专家委员会的决定。即使委员会今日未能够达至决定，亦都务必尽快定期多开会议，向市民汇报最新进展，从而增加市民接种疫苗的信心。《经济日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话，当局对酒吧、美容中心、健身中心等下关闭令，禁止食肆晚上堂食，令到呢啲行业濒临结业边缘。当局有冇具体数据证明佢哋有高传播风险？措施系咪恰当？值得商榷。上述行业提出会自律防疫，亦都愿意接受严格规管，只求可以活命。政府对此不能采取僵硬态度，以免呢啲行业人士未病死已经饿死。星岛日报社论。 苹果日报嘅评论就话，官方宣传片不断鼓励市民就预算案提出建议。香港正处于外围经济收缩、本地经济乏力、政府财政不稳嘅三面夹击困局，唔理系点样选择，都会引嚟满城怨声。评论话，现时新股来港上市的热潮未退，稍微增加印花税0.1%至0.2%，不会令到投资者退场，又可以令到政府每年增加近500亿的收入，是没办法当中的办法。苹果日报评论。 文汇报社评话，新公务员工会多次组织实施对抗政府的行动，严重违反公务员守则，工会搞手企图通过解散工会将以往罪责一笔勾销，继续享受公务员的优薪厚禄。社评话，不能够允许假借宣誓蒙混过关，特区政府要加强管理，确保公务员尽忠职守，真心服务香港。文汇报社评。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嗰两宗交通意外都清理好噶，咁一宗就喺狮子山隧道入口嘅快线啦，同埋风力楼嘅慢线，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就去到明爱医院对出。重复多次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啦，同埋风力楼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嘅，排到去明爱医院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窝噶，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天富海湾快线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马窝对出。荃湾的荃富街有突发事件，荃富街近住荃富街公园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家荃贵街同埋德士古道的车不能够转入去荃富街。荃贵街和德士古道的车不能够转入去荃富街，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挤塞，龙尾就在海泥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和斜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榴莲， 咩事啊，超人？ 我而家派你出去搜集多啲本地鱼龙新鲜食材翻嚟。 咁你咧，超人？ 我喺度等你攞嘢翻嚟俾我食噶啦。 大家记住留意开心好生活， 本地鱼龙美食逐个粥。 逢星期三早上，开心日报时段有得听。 香港电台第一台 鱼龙自然护理处 联合炮制， 欢迎听众登上 funfesthk.com 浏览更多本地鱼龙最新实用资讯。 2021年1月18日，新增55宗确诊，16宗源头不明。油麻地佐敦多9人感染。 公务员需签声明效忠特区，张建宗指具重大标志意义。 受疫情冲击，陈茂波预告最新失业率升破近期16年高位。 全球累计9400万宗新型肺炎确诊，超过200万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返嚟千禧年代9:13啊！头先咧喺过去一个钟头咧，同大家讲到疫情啦，好似喺油尖旺咧就话有一个嘅指定区域咧，而家系划咗做一个区啦，咁就系进一步咧做一啲嘅强制检测嘅。如果喺呢个范围入边嘅大厦又有人至少一宗咧系有确诊嘅话，咁啊，另外咧就亦都讲到啦，有关于公务员宣誓同埋签声明啦，咁就要就话上个礼拜已经规定咗啦，即系7月1日啊，上年7月1日之前入職的政策局或者部門人員都要在4个星期之內咧，係要簽好呢個嘅聲明，係要交翻佢嘅。咁就話要承諾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香港特區等等嘅。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我哋會繼續聽你嘅電話嘅。電話旁邊有陳先生，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早晨。 我其實我想講講，首先恭喜你香港電台啦。現在我發覺你哋講嘢現在都即係比較持平啲啊。即係唔會擺埋一邊，所以我都斗膽今日打個電話嚟，咁咪都有幸講講意見。嗱，其實我希望你俾翻足夠我一般嘅時間我啦。我想講兩個 point 嘅啫。第一個 point 就係話咧，就係、是、根本唔好講係公務員啊，一個就咁僱傭嘅倫理啊，食我哋古語一句講，食君之禄，擔君之憂。我做打一間公司，我都唔希望佢執笠啦，係咪先？我梗係做貿易嘅，咁我同個老闆唱反調咯，係咪搞我去當攤嘅？咁樣唔通？如果更何況係公務員，其實應該唔叫公務員，應該叫所有公職人員食公家錢嘅，應該受嗰個守則或者法律嘅限制。嗱，我係退休公務員，我覺得以前係英國年代咧，我曾經係要宣誓效忠嘅，唔係現在所謂嘅嗰啲天才嘅 A.O. 啊 E.O. 咁叻嘅，啊都要效忠，都要宣誓，對住英女王幅相宣誓嘅。嗱，我唔知啲舊啲公務員有冇咁樣，我哋以前係咁做嘅。第二件事都簽咗 under ticket。就話唔能夠將嗰啲秘密啊、政府啲秘密啊宣揚出去嘅，係咪？咁對一個你同一個政府打工，為咗個政府嚟講係做嘢，政府唔係做 profit making 啊呢樣嘢係咪？但係想推行嘅政令，咁你出去唱反調，我諗我哋好崇拜嘅西方咧都唔會咁樣做嘅。可唔可以舉一個例子？英國、美國啲公務員、公職人員可以唔使宣誓嘅咧？系嘛？所以我觉得呢个根本唔值得讨论嘅。今日夹硬揾嘢嚟讲，我都系华语会嘅，我亦都好开心听到李市长讲嘅嘢，系咪先？ 嗯， 啊，即系所以我都唔明点解回归咗之后反而冇咗呢样嘢。咁啊，共产党梗系话佢咧呢个氹嚟噶啦呢样嘢。咁咧只不过就我就唔知咩原因啦。可以我就意思咁两个层面，一个就系你同打工啫嘛。 嗯， 收人钱你唔同个老细做嘢。呢啲講唔通啦，已經。第二嘅咧，公職人員冇話公務員，成日所有公職人員都應該係咁做。 嗯，好，唔該曬陳生，多謝佢講到即係有關於公務員聲明呢、這個咧，佢都係覺得應該要咁樣做嘅。頭先我繼續同大家講下疫情喎，這個時候咧都想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喺電話旁邊講下嘅，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嘅，早晨。 係，早晨，張樂文。 早晨，何柏良。咁啊。 頭先都講咗少少啦，另外 都想同大家講翻咧，就係呢個油尖旺而家就劃咗一個嘅指定區域啦，就範圍入邊啦，大廈入邊咧有一宗嘅確診個案咧，咁啊嗰一棟大廈都要做一個嘅強制檢測嘅。你點睇而家呢個做法做成點啊？ 但其實過去嗰幾日咧，就喺呢個小區裏面嗰啲個案咧，就越嚟越多啦。咁所以而家掌握到嘅確診數字啊，同埋呢啲大廈嘅分布咧，已經好清楚啦。即係嗰個小區咧，係一個傳播嘅黑點。咁其實嗰個小區咧，你睇翻政府佢過去嗰兩日宣布強制檢測加埋自願檢測，做咗累計咧大約7100人啦。咁我相信咧，就嗰個小區裏面咧，就算你係全部所有人做曬，就唔係淨係有確診嗰啲大廈先做咧，咁剩低咧都未必係好多人。咁所以我覺得咧，其實政府冇理由咧就而家開始成個小區做曬佢嗱，我到底我哋成個小區係唔係做唔到咧？我覺得就唔係喎。你譬如十二月尾嘅時候啦，政府當其時都宣布過咧，就喺香港各區咧就有40多幢呢啲嘅大廈咧，就有2宗以上嘅個案，咁就全部要喺5日之內咧就完成嗰個強制檢測。咁呢個大致上咧，當其時就都係做到有80%以上咧係達標嘅。咁而家你嗰個地區咧就由佢開始宣布佢哋檢測到而家都已經過咗3、4日啦。咁所以如果佢動員啊集中去到做咧，就算你裏面係有2、3萬人咁啊，咁我相信係可以做到嘅。嗱，點解冇確診個案嗰啲大廈，就係或者成個小區咧，就都要做個強制檢測咧？嗱，理由有幾個咁。首先第一咧就，嗰、那個地方咧，其實就啲大部分咧係啲舊嘅唐樓，咁嗰度咧就好多地盤工人啦、少數族裔啦。咁今次喺嗰個小區嘅疫情咧，其實都同地盤工人啦係有一定關係。咁譬如你喺嗰區裏面咧就居住就涉及有起碼2個地盤啦。咁其中將軍澳藍田隧道嗰個地盤咧就有2輪嘅疫情。咁其實2輪疫情個共通點咧，就係第一輪同第二輪咧，就佢哋當中咧都有部分呢啲工友咧係住喺嗰區嘅。咁所以咧，第二輪嗰個藍田隧道地盤咧，就互相之間個流行病學關係咧，可能就係因為喺佢嗰個小區裏面咧，就住喺隔離啊，或者佢哋喺小區裏面咧就圍爐食煙啊，或者會一齊去有一啲茶餐廳裏面食嘢而咁樣發生。咁如果咧你喺佢7100人左右嗰度檢測咗啊，咁你睇翻佢琴日所講就51宗確診，就初步確診80宗以上啦。咁佢阿張竹君講大部分係喺油尖旺，特別係嗰區咁啊。你計個百分比咧，可能係講緊咧就檢驗咗嗰啲咧1%咧係陽性嘅報告嘅。咁你同 佢尋日多11宗咯，喺即係油麻地嗰個指定地區。 比例係好高嘅，即係可能講緊檢測去到1%嘅。咁你之前就40幢大廈嘅其他個別大廈嗰啲強制檢測咧，個百分比咧係好低嘅。咁講緊可能係0.03%啊到0.05%個百分比嘅。咁所以嗰度如果嗰、那個檢測陽性比例係咁高咧，咁嗰區咧就呢啲傳播咧，我相信仲係好活躍嘅。咁如果你係再要咧就有個案先至做咧，你又慢過病毒一個週期嘅。咁嗰個病毒其實佢用中位數計算咧，佢5日已經可以傳到一個週期。咁如果你係繼續落後個形勢咧，咁佢一路傳嚟傳去咧，好快我相信咧就喺附近嗰啲地區咧都會受影響。咁特別就嗰度而家接受緊強制檢測嗰啲人咧，就其實佢仲翻緊工啊嘛。咁裏邊如果係有部分建築工人啊，或者係保安啊，做一啲餐飲業嗰啲咁啊，咁佢跨區翻工，咁佢係喺傳染期繼續去地盤工作咁啊，你跟住咪喺地盤工作，其他嘅工友又喺其他地區嘅。 你唔盡快咧就去清咗呢度嗰個傳播鏈咧，就好快，我哋唔再講係小區噶啦，好快你散咗開去咧，就多區咧有傳播。咁其中你話喺鄰近地方咁啊，咁就油尖旺一路傳開去咧，你好快又到大角咀啊、深水埗啊嗰度都係好多啲舊唐樓嘅地方嚟。 除咗話你頭先話即係想成個指定區域入邊嘅居民都做一個檢測啦，會唔會有需要直情個範圍都要大啲咧？同埋就係、是有冇需要即係而家政府話要做到清零啦，嗰、那個時間上面再即係長啲或者做多幾輪啊？咁呢啲需唔需要再做好啲咧？ 你政府咧嗰個策略咧，就我覺得佢其實可以多啲前瞻性咁同市民去到解釋啦。咁如果你係用檢測嚟到減少佢個傳播嘅，即係令到嗰個傳播鏈盡快中斷咁啊，咁你一次咧肯定係唔足夠嘅，因為你喺嗰個地方做檢測，就一次檢測本身咧就唔係百分之一百準確啦，有採樣嘅因素啦。咁另外其次咧，就佢如果處喺潛伏期咧，咁佢可能過三四日之後咧，就開始會傳染啊，會病發嗰個情況。咁所以咧，就你冇限制嗰啲人佢活動，冇禁足呢個安排咁咧。咁如果你好似嗰啲家居咪好似喺酒店檢疫嗰啲咁咧，你就到十幾日之後再去做第二次檢測，呢個就太遲噶啦。咁因為咧，佢過幾日之後咧，已經由原本冇傳染性咧，有機會變做有傳染性嘅。咁所以如果你係用呢個策略咧，我覺得咧就你最快咧應該喺五日之後啊，即係第一輪檢測五日之後咧就要做第二輪。你睇翻內地，譬如佢喺處理有疫情石家莊咁啊，咁都係用類似一個策略。咁當然佢喺石家莊佢再加埋就禁足啦。咁佢嗰個檢測咧，佢第一輪做完。第二輪咧，佢都係五日之後嘅。五日嘅原因咧，就係佢個潛伏期中位數係五日啊嘛。咁所以你五日之後再做第二輪咧，呢個係合適嘅。咁所以我覺得佢而家就第一步咧，就個小區全區所有人就強制檢測。咁第二步咧，就係你第一輪做咗有疫情嗰啲大廈咧，就由開始計算，就五日之後咧強制再做第二次。咁第三步咧就係佢裏面如果係涉及有一啲強檢嘅人士咧，佢本身係屬於一啲高危嘅行業啦。咁我最擔心咧，你都係佢係喺一啲餐飲業裏面做，同埋地盤工人。咁呢啲人士咧，我覺得政府咧佢可以考慮群組強禁足喎。因為你如果唔係喺完成咗嗰度中斷個傳播鏈咧，就你檢驗完突然間報告或者咧就。佢可能喺潛伏期嘅時候，你繼續俾佢翻工咧，咁你經地盤經啲餐飲行業咪惹開佢咯。 有邊啲即係叫做高危群組？除咗你頭先話餐飲啊、地盤之外，可能考慮禁足，或者真係實際做嗰陣會都多嘢配合嘅喎。佢哋禁足，可能佢哋出唔到嚟，咁佢哋飲食啊、照顧啊嗰啲都要處理嘅。 嗱，咁所以咧，我哋其實處理你都要實事求是嘅。咁如果你係成個小區，咁你裏面有兩三萬人咁啊。咁你全部禁足咧，我相信政府而家可以提供支援啲人手咧係做唔到。咁但係如果你係呢一輪嘅爆發咧，同地盤係好有關係咧，咁你要去諗咯。咁嗰度到底有涉及幾多地盤嘅工友咧？咁如果佢係屬於啲地盤工友嗰度，淨係呢類別嘅人做係可唔可以咧？咁呢個政府，我覺得佢要就住嗰個小區有啲分析啦。咁但係病毒唔會等你噶嘛。咁你由得呢啲人咧，就佢需要做強制檢測。咁而家可能就得一半左右做咗咁啊。咁嗰啲人佢就繼續翻工喎，或者佢如果住喺劏房咁啊，咁嗰啲佢可能唔係月租嘅。可能係日日租或者係一兩個星期短租嘅，佢就搬咗第二區，咁佢就唔使做嘅咯。咁佢搬咗第二區咧，你呢啲咪會將嗰個病毒不斷傳開去咯。咁同埋咧就住喺呢啲舊區咁啊，咁其實如果市民有經過，你會留意到咧，嗰區附近咧好多喺踎喺街邊啊，或者係啲垃圾桶附近咧，其實好多人係除口罩喺度食煙嘅。咁所以咧，你除低口罩食煙喺。圍埋好近距離咁係會發生傳播。咁當然我哋唔係話限制人哋唔准食煙啦，而係你當嗰個小區有疫情爆發嘅時候咧， 你呢啲唔佩戴口罩咧，大家近距離接觸咧，係好容易發生傳播。 嗯嗯。另外都想即係時間無多，都想問一下阿何柏良嘅，就係、是、關於咧今日咧就會開一個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咁就即係應該係討論而家即係三款政府購入嘅疫苗啦。咁啊，見到咧呢三款入邊其中一款咧就係、是、呢個 BioNTech 啊，就係喺挪威嗰方面咧接種呢一個疫苗嗰陣咧就有啲嘅死亡嘅數字，咁就話見到最少為40,000+人打咗呢只疫苗啦，咁但係咧就有20+人咧係出現死亡嘅，咁啊主要都係喺一啲長者身上嘅。而家呢一個有冇一啲參考嘅價值啊？喺香港如果討論係咪要呢只疫苗啊，或者係咪點用啊嗰陣？ 我覺得咧就我哋要冷靜嘅睇翻呢啲數據，咁當然你要審批咧要睇翻各方面。嗰、那個科學數據啦，咁如果係輝瑞 BioNTech 呢個疫苗咧，咁到今天咧，全世界已經係有50个国家咧就批准咗去到使用，咁就佢而家嗰啲嘅各方面嘅安全數據啊，咁包括咧就喺個50个国家批准咗之後，就開始幫市民接種嗰啲數據，包埋挪威呢啲數據啊，我唔覺得有任何安全嘅問題。你而家睇翻挪威嗰度咧，其實就大家聚焦喺。有接種嗰啲老人家，佢主要講緊80岁以上，就到現在咧就3个星期，佢12月27号開始接種啦。咁3个星期大約有40,000个當地嘅市民接種咗，裏面大部分都係老人家。咁就有20几30宗接種之後，即係呢3个星期裏面死亡咁啦。咁大家忽略咗一個更加重要嘅數字咧，就係佢冇接種。80岁以上呢啲嘅老人家，咁過去嗰3个星期有幾多人死亡呢？嗱，咁呢啲其實係屬於正常死亡。咁如果你去睇翻挪威咧，咁佢人口540万啦，咁佢80岁以上佔佢人口大約4%。你以呢個數字嚟到推算翻，佢每年咧係講緊大約有40,000宗正常嘅死亡。咁以40,000宗正常死亡咧，70%係80岁以上嚟到計算咁啦。咁3个星期裏面咧，就嗰、那個正常死亡，即係可能佢有接種或者冇接種啦。等我調翻轉頭嚟睇，用呢個數字去推算啦。佢有接種40,000人咧，就29人死亡啦。咁佢冇接種，嗰度嗰160,000个80岁以上嘅長者咁啦。咁其實喺呢段期間咧，可能講緊200至300宗。死亡正常死亡嘅個案，即係你比較翻咧，就80岁以上有接種同冇接種咧，喺挪威嗰、那個正常死亡嘅人數或者一個比例咧，兩組基本上係冇分別嘅。咁呢個另一方面冇接種嗰個死亡數字嘅好關鍵嘅。咁好似我哋喺睇翻三期臨床研究咧，我哋唔可以單睇。就有接種嗰邊咧，就有咩事情發生，要同時睇埋咯安慰劑嗰邊啊嘛。咁所以你喺人口接種咧，就你都要睇翻咧，就冇接種嗰邊嘅老人家咧，係咪有人死？會唔會冇接種嗰邊死嘅人仲多咧？ 所以香港都唔使即係個數字嗰度都唔使太擔心係嘛？ 我睇唔到有任何原因咧，就呢個顯示一個安全嘅隱患。 O K， 咁冷靜啲去睇，我哋唔需要自己嚇自己。 O K，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啊，何柏良咧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嚟嘅，啱啱都同我哋講到疫情啦，仲有疫苗啦，咁因為呢個專家委員會今日會開會，咁我哋都可以留意住個情況先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个月的新型肺炎确诊数字徘徊在几十宗，反映有很多不同的火头在社区，例如工地有爆发，工友各自回屋企，会带来不同地区的群组爆发。他期望政府考虑强制建筑工友检测，加强相关的防疫措施。 曾其恩又说，政府强制要求油麻地和佐敦有一宗确诊个案的大厦居民强检，有助抽出传播链，认为应该扩阔范围，强制整个小区的人士都检测，包括商户和在区内工作的人，最好是重复检测，同时延长流动检测站的服务时间，方便市民。他亦都话，应该喺深水埗、土瓜湾同观塘等旧楼地区考虑做病毒筛检。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9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当中本土病例占93宗，河北有54宗，吉林30宗，黑龙江7宗，北京2宗，另外境外输入有16宗。内地新增115宗无症状感染者，61宗当日转为确诊。内地至今有88,300多人确诊，4,635人死亡，82,400人康复出院。巴西国家卫生监督局对两款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批出紧急使用许可，分别是中国科兴生物技术公司的疫苗，以及英国阿斯利康药厂的疫苗，为政府的全国接种计划铺平道路。监督局董事会一致通过采用两款疫苗，几分钟之后，圣保罗州一名的护士获注射科兴疫苗，是监督局作出决定之后的首名接种者。科兴和圣保罗州医学研究中心合作研发疫苗，州长形容监督局的决定是科学、生命和巴西的胜利。总统博尔索纳罗政府计划今个星期启动全国接种计划，但有待阿斯利康赴运疫苗。巴西是全球第二多人死于新型肺炎的国家，累积确诊人数就是第三多。疫苗运输和检测方面的延误，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从德国回国，逮捕之后立即被扣留。美国和法国敦促俄罗斯立即释放纳瓦尔尼。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强烈谴责克里姆林宫当局拘捕纳瓦尔尼，批评有关的行为是要令纳瓦尔尼和俄罗斯反对派噤声的最新一次的行动。获美国后任总统拜登提名出任国家安全顾问的沙利文说，俄罗斯应该立即释放纳瓦尔尼，追究向他施袭的人士的责任，又批评俄罗斯当局侵犯人权。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对纳瓦尔尼被捕表示关切，呼吁立即将他释放。今次是纳瓦尔尼去年中毒转送到柏林就医之后首次踏足俄罗斯。俄罗斯惩教部门说，纳瓦尔尼违反缓刑条件，自上个月底被通缉，说会羁留他直至法庭作出决定。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中后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系13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36点，跌140点，总成交金额1,776,5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546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7点，跌10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斯摩尔国际74.75升1.75，腾讯控股652升7，小米集团29.05仙跌2.5，阿里巴巴238.2跌2.8，友邦保险104跌4，广汽集团8.8系跌5.8，中国平安101跌2.2，中国移动48.05先升9，中芯国际28.4升7.5，美团307.8系升2。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54， 日元 103.74， 瑞士法郎 0.892， 加元 1.278， 人民幣 6.484， 英磅對美元 1.358， 歐元對美元 1.208， 澳元對美元 0.76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28,254点，跌264点。港金现价报16,850蚊，跌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71美元，卖出1,824.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啦，就系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坑东道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西洋菜北街，咁亦都影响到咧洗衣街右转翻去界限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重复多次咧，就系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坑东道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龙尾咧就排到去西洋菜北街，咁仍然都影响到咧就系洗衣街右转去界限街车多。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咁喺荃湾嘅荃富街有突发事件，荃富街近住荃富街公园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影响到荃贵街同埋德士古道嘅车不能够转入去荃富街。就系荃富街近住荃富街公园一段啦，系需要全线封闭，荃贵街同埋德士古道嘅车不能够转入去荃富街，影响到一带咧都系车多，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江西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车多，龙尾顺德中心。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深水埗嘅钦州街西去海旁方向，近住深旺道一段挤塞，排到去海潭街。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进景园。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一段咧，亦都系行车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2021年1月18日，新增55宗确诊，16宗源头不明，油麻地佐敦多9人感染。 公务员需签声明效忠特区，张建宗指具重大标志意义。 受疫情冲击，陈茂波预告最新失业率升破近期16年高位。 全球累计9,400万宗新型肺炎确诊，超过200万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咁下个月尾咧，就预计系财政预算案会公布啦。见到一啲嘅政党都陆陆续续咧，系同财政司司长咧系见面啦，讲佢哋一啲嘅建议啊。咁见到咧，对上一个礼拜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就喺网址嗰度咧就提到回应一啲纾困措施嘅讲法啦。佢就话有市民咧指出政府今年嘅赤字庞大，未来几年嘅预算都可能会见红。咁啊，政府应该系开始逐步去缩减过去一啲派糖嘅措施啦，或者系。 上調稅率啦，甚至應該開徵新税啊、擴闊税基等等，增加收入來源。佢就話有市民咁樣提嘅。咁啊，見到啱啱呢個禮拜咧，就講到失業率嘅情況，咁啊就話擔心咧喺第四波嘅疫情衝擊之下咧，會升破近期嘅16年高位啊！呢個失業率，咁啊就話勞工市場嗰個壓力仍然係存在啊！咁啊，都睇下你各個政黨點樣睇啦，或者你又點樣睇呢個財政預算案啦？對於而家喺疫情之下嘅情況、失業情況又好，你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電話旁邊有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早晨。 早晨啊，蕭立文，早晨啊，各位聽眾。 早晨，早晨，盧偉國。咁啊，你哋係咪都見咗財政司先啦，陳茂波噶啦，經民聯嗰度。 係啊，我哋喺上個星期咧就見咗財爺噶啦。咁我哋提咗我哋對財政預算案嘅意見書，咁我哋意見書都算幾詳細㗎，我哋有成100項嘅重振經濟、改善民生嘅建議。咁或者我好簡單咁講講，即、就、係、是、大致上我哋係涵蓋咩嘢啦。我哋就話有兩大主軸，就係抗疫紓困、重振經濟。就其中一個重點嘅建議咧，就係抗疫發展債券計劃嚇，即、就是、政府咧，如果因為已經喺一二三四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再加上喺財政預算案啊，即係呢而家呢個年度嘅財政預算案裏面嘅逆周期措施咧，都使咗超過3000億噶啦。咁但係正如蕭羅文你頭先講咧，就係咪喺呢個時候又要即係喂攞多啲收入要加税咧？我覺得呢樣嘢我哋就唔贊成嘅，因為實際上喺各行各業都大受嚇。即係由呢個社會嘅上面暴力啊，一路到疫情啦，已經係百業蕭條噶啦。咁市民生活就相當困難。咁如果呢個時候想話要點樣可以籌集一啲資金去應付呢、這個抗疫啊，或者係支援呢個經濟啊，支援市民咧，其實發債係一個絕對值得考慮嘅。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諗住呢一個係目的係幫邊啲人，係咪指定用途嘅？如果發債嘅話，有冇話諗住籌集幾多錢咁樣啊？呢個 嗱，其實就我哋就冇建議咧具體籌集幾多錢。咁就因為政府發債咧，其實喺世界上咧都係一個咧係向社會籌集資金嘅一個好嘅方法。雖然話咧係抗疫嘅時候咧，我哋需要資金，咁啊政府要銀荷包還富於民咧都係應該。但係正如頭先話啦，已經有睇咗3000多億啦，政府嘅儲備一路下降咧，咁啊點樣去攞錢出嚟咧？咁我哋經民聯認為咧，如果你話喺個市民身上攞錢嚇，加税啊，加呢樣加嗰樣咧，就真係逆其道而行。咁啊，發債咧，其實一個可行嘅咧，就係其實國際市場上世界上都仲係相當多熱錢嘅。就算香港喺社會上咧係藏起上嚟嘅財富咧，亦都真係唔少。咁變咗發債咧，就可以有一定嘅吸引力嘅利息。咁啊，錢籌集咗之後咧，其實就政府用喺直接去支援經濟啊，係為呢個抗疫需要使嘅錢啊咁樣。即係換句話講，如果你再有第五輪、第六輪嘅抗疫基金嘅話咧，其實就唔使政府再喺儲備嗰度攞，而係利用係發債攞翻嚟嘅資金去做咯。 另外我見你哋有個建議係咪話關於強積金㗎？係嗰個係點樣嘅？ 嗱，就實際上星島市民同埋企業特別中商中小型企業咧，嗰、那個現金流咧都係相當困難噶啦。咁如果你話喺有啲人就話係咪將個強積金可以攞出嚟啦？咁但係政府嘅考慮就話強積金原底嘅用意都係為未來籌劃啊，市民退休之後咧嘅錢。咁如果你話先用咗佢嘅話咧，可能亦都係擔心嗰個重要嘅社會呢方面嘅支柱咧受影響。咁所以我哋覺得如果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就停工一段時間咧，都可以幫一幫嗰個現金流啦，嚇，即係個作用就喺呢度。因為事實上咧，就你話攞咗出嚟，為影響咗將來嗰、那個退休嘅計劃咧，係嗰、那個考慮係的確係比較即係嚴重啲啊。咁但係如果你話 停工一段時間嚇，即係日後再供翻。咁我諗呢個就對於嗰個現金流亦都係有一定嘅幫助。 呢個係僱主同僱員兩邊都一齊停啊，同埋因為我見 兩邊都可以嚇。兩邊都可以。 但而家我見，譬如強積金係咪即係都有每月個供款上限咁啊？應該都係千幾蚊嘅啫。即係如果供少呢一筆，對於僱主同僱員嚟講，嗰個現金流嘅幫助係咪咁大咧？ 嗱，其實就嗱，你對於個人嚟講，真係多幾蚊使得幾蚊啦。呢個時候，咁對於企業咧，嚇，即係你佢個僱員數量有一定噶嘛。咁所以加埋每個月要供嗰個錢咧，都唔係話好少。咁當然我哋都唔係話好長期咁樣停工，而係一段時間，譬如話即係半年啊咁樣，係希望渡過目前最困難呢個時候啫。另一方面咧，我哋再一次強調咧，我哋對於失業嘅市民咧，我哋非常關注嘅，所以一路我哋都係建議咧。有失業嘅緊急嘅援助金啊，8000蚊一個月係俾6個月。咁喺呢段時間咧，亦都我哋另外有建議政府有啲基金咧，係即係幫助市民去轉型啊咁樣。咁對於青年發展咧，我哋亦都係建議有個青年專業發展基金，咁即係讓係喺呢個學習之中考取呢個專業資格嘅青年朋友咧，都提供一啲即係資助係嘛？咁其實我哋喺嗰個建議書裏面咧，就對於幫助各行各業發展，同埋咧係對於解決市民嘅生活上嘅問題咧，都有具體嘅建議。咁所以我哋其實涵蓋都有成8個範疇嘅，工商旅遊啊、金融服務啊、多元發展創科啊、就加快建屋造地啊、應對疫情嘅挑戰啊、就教育同埋青年發展啊、增加醫療資源啊、就構建宜居嘅城市啊，咁呢8個範疇嘅。 各位對於頭先即經民聯咧有一啲嘅建議咧，你又點睇咧？譬如頭先提到有一啲發債券嘅計劃啦，有一啲就係講到強積金係咪可以即市民同埋僱主啊，即打工仔同埋老闆都好啦，係咪可以停工嗰個強積金6個月咧？有啲建議俾政府嘅，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嘅。頭先阿羅國都講到就係呢一個失業援助金，其實都講咗好一段時間㗎啦，有疫情以嚟，咁亦都各政黨都講㗎啦。你今次你哋就話想8000蚊係嘛每個月？這個政府有冇話即係大唔大機會推到咧？因為佢哋就成日覺得要再成立一個制度，咁又覺得譬如而家失業援助失業綜援嗰度咧，就已經有一啲幫到佢哋㗎啦。咁有冇話即係反應如何咧？對於呢一個係咪真係咁容易做到咧？ 就這個的確我們都提了一段時間，政府都那個反應呢，他又不是說覺得完全不要考慮，就用其他的方式，譬如說用這個綜援，不過就很多市民都是說失業和綜援是兩回事的，是吧？我們說了一個短時間的失業援助，在期間呢也都是去積極找工。咁我哋喺建議呢個失業嘅援助金嘅同時咧，我哋亦都係政府咧係應該可以多推出一啲咧中短長期嘅不同嘅工種。咁係變咗你喺嗰個接受失業援助嘅嗰幾個月咧，其實都係即係積極揾工，亦都有政府嘅幫助之下咧，希望提供多啲就業嘅職位。咁嘅話就其實呢個真係一個即係短期間紓困嘅。幫助，就即係我諗同攞綜援係兩回事咯。咁當然今次我哋見財爺咧，就一如既往啦。財爺喺佢度橋嘅期間咧，佢梗係唔會透露佢度咗咩橋啊。不過就佢都係好耐心，好咁聽我哋嘅意見，亦都對我哋提出嘅意見咧，佢哋都係好有興趣嘅。咁我當然希望係各方面嘅。防疫纾困以至重振經濟嘅措施咧，都得到政府今次喺財政預算案裏面採納啦。 頭先咧，我見盧偉國你都提到就係關於個税嗰度嘅，咁就話即係 即係最好唔好加税啦。我見你哋即係總體意見都好。咁啊，見到我先都有講到咧，即係阿陳茂波司長嗰個網址嗰度講到有市民就話係咪可以建議加税嚟增加收入咧？咁我見到鄉議局主席咧，經民聯嘅劉業強咧，亦都同樣提到就話可唔可以即係擴闊税基？咁點做咧？就譬如開放一啲體育博彩啊，恢復徵收葡萄酒税，為庫房帶嚟一啲額外嘅税收啊咁。呢啲又可唔可以諗咧？即係如果唔加税咁呢啲又係咪做咧？其實又你點睇啊？呢個 我諗分開兩方面睇。如果你話擴闊税基咧，就變咗係影響咗嗰、那個比較長時間嘅政府嗰個税收嗰個機制嘅。咁其實咧就呢啲討論咧都係。好耐以前就有，我諗就不斷都會有噶啦。咁亦都唔係話可以一成不變嘅。咁不過咧，對於你話係譬如有一啲建議啦，就係話關於金融嗰方面嚇，你話啲印花税要增加咁樣，就即係喺目前咧就絕對係不適宜嘅，因為你實際上嗰個經濟都係岌岌可危嘅時間咧，你對於呢啲營運方面相當重要嘅。印花税啊呢啲咧增加咧，其實就真係分分鐘就即係打殘咗而家已經喺度掙扎緊嘅行業，所以對於譬如鄉議局嘅建議嘅一啲税基方面嘅諗法咧，就我覺得係唔係話唔去考慮，不過就更加重要咧，就係當前呢個危機點樣度過啊嘛，咁所以點解話我哋建議嘅方式咧，就係政府發債咧，就變咗可以咧，就係有一筆額外嘅錢咧，係即係應付我哋渡過難關所需。至於你話較長期嘅税基方面改變咧，就即係需要再大家去認真探討先得啦。 咁但係除咗有冇頭先講到劉業強講嗰啲税之外，有冇一啲真係可能影響細啲，又有可能增加到短期嘅收入咧？因為始終個財赤都真係成三千億咁樣。 我覺得係如果社會上要增加收入咧，非常重要咧，就係能夠經濟復甦。你激活咗各行各業嘅經濟活動咧，從中就有税收，從中咧亦都能夠幫到市民就業，好緊要嘅。所以我覺得係喺呢個當前嘅危關咧，就真係要考慮點樣去攞到資金。即係頭先所講嘅發債，另一方面咧就係點嚟精準地、針對性地咧係輔助各行各業，就變咗喺輔助各行各業嘅同時咧，你話即刻喺佢荷包嗰度攞錢，譬如話增加印花税咧，呢、這個就真係適得其反啦。即係點解我哋對於呢方面有保留就係咁解。 但其實喺咁嘅疫情之下咧，我見你哋有一個建議就係設立一個十億嘅青年。專業發展基金喎，其實仲應唔應該擺啲錢落去咧？或者喺呢段時間係咪應該即係放喺第二啲地方，起碼搞掂個疫情先會更加好咧？ 嗱，其實喺抗疫嚇嘅同時咧，點樣幫助我哋嘅年青人發展咧，都係好重要嘅。因為喺去年嚇，即係個。疫症爆發冇幾耐咧，大家可能都仲記得啦。當時咧就係話，大學畢業生咧嗰、 okay. 那個就業嘅情況咧係不理想，就嗰個職位咧下降咧成四成。咁其後咧，政府都採取好多措施咧，係包括咧係嗰啲嚇做去做。參加培訓計劃嘅，有每個月啊5000多元嘅喺薪金上嘅補助，咁亦都咧係對於企業咧係聘用啲青年人咧就所謂係助理專業職位咧，亦都有每個月10000元嚇俾12個月，咁呢啲都係比較短期嘅津貼嘅方式，咁但係幫到年青人咧係就業，同埋幫佢走到佢所心儀嘅專業道路咧，都好重要嘅。我哋真係絕對唔希望呢個疫情咧又打擊咗我哋嘅大學畢業生嘅就業嚇，打擊咗咧係佢哋係為呢、這個各個行業咧去接棒。所以點解我哋話咧係政府如果將呢啲措施咧恆常化嘅話咧，其實就可以成立一個。呢、這個十億元嘅專業發展基金， 咁啊變咗將頭先所講嘅一啲疫情之中嘅特別措施咧，可以係恆常化佢咯。 OK， 好啊，多謝曬盧偉國同阿盧偉國傾呢度啊。盧偉國咧就係經文聯主席嚟嘅，再聽下你哋嘅電話先。電話旁邊有張先生，喂，早晨。 早晨， 張 先生， 唔緊要，請講，我姓蕭嘅。 先生，不過本來我就唔係講呢個話題嘅，不過既然我哋講喺稅務嗰度咧，我諗都係要加俾啲議員啊，同埋啲立法局議員啦。咁因為我諗都要問下財政司陳茂波咧，應該知道好多個行業咧係有啲兩毛三毛咧，佢哋冇照顧到嘅。咁同埋一個我諗啊，稅收度咧咁多年講過咧，稅務學會咧同埋都係希望有個增值税嘅，或者按比例增值税嘅呢個增加收入嘅。咁要我留翻俾翻其他人物啫，阿財政司阿波叔自己講。我而家想講翻咧，就係呢個食環署同埋嗰個衛生局咧，大家而家知個疫情咁緊要的話咧，尤其而家我哋好針對每座大廈或者嗰啲唐樓咧，大家都喺個電視或者自己經過或者行過或者朋友咧，都知道好多地方好做，但係從來冇人睇過點樣去清潔。我諗記得我哋當年阿董生董太咧。在沙士他們都會穿個保護衣出去洗街給人洗手，但是今次我們所有官員呢，或者負責的官員或者負責的部門呢，完全都沒有提到。我想就算你呼籲大家一起，我想你當你帶了頭呢，就很多人一起去做，包括即每個即城市人啦、住屋人啦、屋村人啦，都一起幫手。那我希望呢趁著這個機會呢，希望你們你們去問回有關的部門啦，即系我点样可以帮到啲咁嘅旧区啦，去搞个清洁啦，系咪？我谂即系你搞到清洁的话咧，咁你个卫生条件就会好啲啦。咁嗱，要登到楼要去强制嗰啲，强制我唔觉啦，因为强制有好多条件喺度。即系你要包佢个水电啦，系咪？包佢嗰个外卖啦，我谂呢啲系好深奥嘅嘢。 好啊，都可能都要再处理一下啦。多谢晒呢位先生先，张生，转头翻嚟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美剧《后翼弃兵》在全球掀起了一阵西洋棋热潮，我都凑热闹将书架上面张系国的棋王拎出来再看一次。虽然此棋不同彼棋，但是两者都可以在受众不需要识棋艺的前提下看到棋盘上的寓意。 棋王讲的是一个声称捉五子棋从未落败的天才儿童被电视台看中，邀请他在节目入面和前象棋冠军刘教授对弈，主角程灵发现神童原来拥有预知能力，原本只是为了收市搞些噱头的玩意，变成一众角色视为改变人生的机会，纷纷打住如意算盘，想从神童身上捞到好处。 虽然故事设定略带奇幻，但是棋王着墨最多的是现实社会的面貌。故事的背景是70年代经济起飞的台湾，当时香港、南韩、台湾和新加坡都步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被称为亚洲四小龙，所以香港人读棋王就会格外有感。 在金钱挂帅的社会环境入面，求财若渴的狂热思想萌芽，就连知识分子都不能够免俗。程灵本来是一个老道的画家，为了得到作画的自由，所以转移开了广告公司画商业画，原本看他不上眼的人竟然忽然称赞他能文能商。至于另一个角色仍然在作画的高月伯，虽然博有名声，但就为了金钱而画微俗的裸女画。其他角色好像周培沉迷于炒股票，张氏家发掘神童只是为了收视，书中那句有了钱才有自由，给了他们一个堂皇的借口，将赚钱视为崇高的手段，但是众人却在赚钱的过程里面做尽了一切身不由己的事。到底多少钱才能够买来自由，恐怕他们要用一辈子的自由来交换才能够知晓。 这件事令我想起一个故事，富翁去海边度假，遇到一个饮着啤酒瞌眼瞓的渔夫，富翁跟渔夫聊天，教他要买一架大一点的渔船，去到捉更多的鱼，然后就可以请更多的人手，建立自己的公司，赚更多更多的钱。渔夫问他，咁然后呢？富翁就话啦，然后你咪可以好像我咁样离开公司，去海边度下假，喺太阳下边悠闲咁饮下啤酒，钓下鱼咯。渔夫笑笑口咁话，我而家唔系咩？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棋王》，作者张系国，由红帆书店出版。